说你喜欢我的词，总是道出你心中不与人知的事。我几何又是快又是慢，又是简单又是难，又是心烦又是不知怎么办。我不知怎么办，算不算是一种好事？嘿嘿嘿，你说你喜欢我的词，总是道出你心中不与人知的事。嘿嘿嘿，我不知，我不知，我这个又是快又是慢，又是简单又是难，又是心酸又是不知怎么办。 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